Hello，大家晚上好，听得到我讲话吗 老师好，晚上好。 晚上好， ？OK，OK，OK， 老师好。 好，谢谢，听到了。好，我们今天继续《金刚经》，上一次讲到了十九品。好，十九是我先用耳机，等一下。好，十九品是在讲。我看啊，把它翻到十九品哈。我们上次十九品啊，讲这个福德啊，有讲福德功德。我们上次有讲过啊，这个《金刚经》啊，十九品虽然表面呢、是在讲好像是福德跟功德的比较哦、大家有没有印象？我说实际上啊，这整篇呢、的重点其实是在因果。哦，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一点印象？我们翻到十九品，我们稍微复习一下，然后我们今天会进入20品啊，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章节。十九品啊，记不记得这个佛啊，也是问须菩提，他说：“须菩提呀，你觉得如何？”他说：“如果有一个人呐，拿着这个3000大千世界的七宝去布施。”这个人的以这样子的因缘呢，我有上次有没有提这句话？就是说这一句话很重要，世人以是因缘得福多否？哦，前面其实有很多次的福德比较、功德比较，但是并没有提到世人以是因缘，所以啊，你一定要把这一句话要看仔细了。《金刚经》啊。前后有很多重复的地方，但是它重复的地方，它不是真正的重复，它其实是类似，它中间会有几个字不同，或多加了或删减了几个字，会让它整个意思完全不同。所以我们在品《金刚经》的时候啊，当然我们说第一次啊，只是要把好像大意看懂。那么后来啊，如果你真的开始去细品《金刚经》的时候，你就要开始对于其中的文字啊，你要开始 pay attention，因为可能是一两个字的不同，或倒过来，或多加一两个字，减少一个两个字，让它整个意思都不同了，或者说它的重点变得不同了。就像十九节，虽然我们是在讲，好像表面上是在讲福德的比较，但事实上它更多的是要点出功德，I'm sorry，因缘啊。那么我们看须菩提，他说如是世尊。此人已是因缘，此人呢、以这样子的因缘，就是以3000大千世界七宝去布施，这样子的因缘呢、哇，得到的福德啊是非常多的。那么还有另外一个啊，你要注意的就是，在整个《金刚经》啊，其实都是佛陀跟须菩提两个人的这个对话。你如果仔细去观察啊，我想我上一次应该有提到这一点。如果你仔细去观察，你看看须菩提的回答，在前半啊，尤其是大概第一到第可能第14品中间啊，比较多的时候啊，他是讲不也世尊。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印象？你可以随便翻几个句子啊，他都答不也世尊，就是说非也，或者是我们说他是有似是而非的意思，非也世尊，不也世尊。而从第14品开始，或者我们讲更是从第，尤其是第17品开始，第14品还不一定，从第17品开始啊。我们在讲这个下半的时候啊，已经下半是给什么人听的？是给已经明心见性、修行很久、已经开始要明心见性了，就是那个我执啊，可能已经断了。对于这个五蕴色身呐、这些外面的境啊，已经断掉的人，已经不着相了。所以，我们现在开始在讲，他已经不起心动念了。哦，那么对于这些已经不起心动念的菩萨来讲，你看看。须菩提后来开始的回答是什么？如是世尊，这个地方啊，如果我不跟你提醒，你可能会 miss 掉，那么你就会完全没有留意到这整个《金刚经》啊，它的这个语法、它的意思的转变啊。那你看，为什么前面讲非也，后面都是如是啊？或前面讲不也，不也世尊？因为前面呢、你没有明心见性，你着相、着念。 啊，你的心啊，有很多的执着，有很多的分别，所以你看到的什么都是假象，所以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而到了第十七品以后，啊，这个你开始明心见性了，啊，你的心啊不再随境转，虽然你还有一些起心动念，但是你的这个分别执着啊相对轻了很多。那么这个时候啊，你开始见到实相了。哦，你比较接近这个真相了，所以开始如是世尊。哦，你慢慢慢慢，我们去品这个《金刚经》啊，所有的细节就会浮现。如是啊，其实就是告诉世尊哦，我们说如是我闻的就是这个如是，万法一如，一切皆是。当你明心见性了，你性相一如了，万法一如了。万法是一不是二的时候，你没有了执着，没有了分别，连能所都没有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啊，凡所有相皆是实相啊，不像前面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现在是凡所有相皆是实相，所有的一切，不管你怎么看，它都是对的啊，它都是对的，它都是如来藏，随着因缘变现的一个境啊，虽然它是一个虚幻的境，但是它就是如来藏啊。所以你明白了这个道理，那当然所有的东西都是实相，因为你知道这些东西都是因缘变化，这个是完全不能执着，也没有办法拥有，你也没有办法就是说它是一直是无常在变动的。那么你了解它的实相的时候，凡所有相皆是实相，你看到的不是那个假相假名假用，而是什么？你看到的是如来藏随缘变现。如来藏是什么？就是我们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，就禅宗啊，那些祖师爷也喜欢讲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，并不是你前世啊，并不是说哎，我这一世投胎，我还没投胎前长什么样子，他是说你根本从来没有投胎过，你的生命轨迹还没有发生之前，你的本来面目，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如来藏。如来藏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，它只是没有它的真实面貌是什么呢？这个就是我们凡夫啊，这个迷惑的地方，搞不清的地方，因此而痛苦。那个如来藏啊，它本身啊，没有什么形象，没有什么面貌，但是它会随着不同的因缘显任何的相状，这个就是如来藏。哦，它本身啊，如来藏本身是没有形没有相的，没有样子的，但是它会随着不同的因缘显不同的相状，而且这个相状会不停的变动，不停的变动，一下有一下没有，时时刻刻在变动，你没有办法捉摸的，你也没办法拥有的，这个就是真实的，它这个就会我们说我们如来藏，或我们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，我们真如本性。我们原来的那个相貌就是这个样子，原来的相貌是什么？它没有相貌，但却会随不同的因缘，或者你说穿了什么叫因缘，就是我们的业力啦，会显，它会虚妄的显像，因缘和合虚妄显像。什么叫虚妄显像？就是当初出生当初灭尽，它出生的那个 moment 它就变化了，所以你根本不可能拥有它。如果你想要执着任何东西，那你肯定会苦，因为任何东西它不是真实存在，它出生的那一刻它就开始变化，变变变它就没有了。哦，这个就是如来藏，或者我们说宇宙人生的真相。你明白这个道理，所有东西就是如是，万法一如，一切皆是。你明白这个道理，所有一切都能解释了。所以你看看啊，十七品以后就是在讲如是。那么此人以是因缘得福多否，这样子的因缘是什么样的因缘呢？这边就讲到因缘，佛陀说须菩提啊，若福德有时，如果这个福德啊真的是实实在在的，让你享受到了这个福德，他给了你钱，给了你名，给了你青春貌美长寿，或人世间你所想要的一切的福报，若福德有时，那么如来不说得福德多。如果这个福德啊真正让你享受到了，实实在在看到了， 那么以体性的角度或以实相，这边的如来很多在讲实相的角度来看，那他不会说福德多，因为这些能以数计，能够用语言形容出来的福德，能够用数字计算出来的福德，那他就不是这个，应该是说他那他是有限的，对不对？如果他是无限的，非常的大，那么他就不是语言或者数字能够计算出来或形容出来的。所以有实的话，实在了，有个数字啊，或有一个什么样的形容词把它形容出来了，哎呀，那就不是真正福德多。以福德无故，没有福德，这个福德啊，那个这个福德无故，就是说这福德好像看不到，没有享用到，好像是没有嘛。他说就是因为反而你没有福德，没有享受到的福德，那这个福德才是真正的大福德，因为它不是人世间的福德，它是带你出三界，带你解脱的福德。所以那这到底什么意思啊？为什么有的时候我做这个善事，我会有福德，会实在的福德？那么什么时候会做善事又没有实在的福德呢？我都在做善事啊。他就告诉你，那跟你的发心有关，这个就是因缘，这个就是很重要的因缘。说如果当初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你是抱着我希望有好报哦，那你会不会有好报？你肯定会有好报的哦，不见得马上报，有可能迟或早，但你最终一定会有好报，人世间的好报肯定有，但是你好报就用完了。如果你当时在做这件善事，你根本心里没有做二想，你就是觉得它是个该做的事情，那个人没饭吃，我当然就给他一个饭吃啊，对不对？我吃饱了他没吃饱，那饭就给他吃嘛。那如果 他吃饱了我没吃饱，那饭就给我吃嘛，就是这饭该给谁，谁饿就给谁吃嘛。没有觉得自己在做善事，如果你从头到尾都在抱着这样的信念，那么这个时候你得到的就不是人世间的福报，因为你在做这件善事的时候你没想得到人世间的福报，那这种情况你就不会得到人世间的福报，这个时候你得到的是功德，它带你真正的解脱，这个就是金刚经里面所讲的福慧双修。如果你只修福，你做好事你希望有好报，那么你就一直在三界之中打滚，你可能当国王当宰相，你可能当大副长者，你可能当皇后，但是轮回就是苦，六道轮回无常它就是苦，那你只是把自己从一个苦带到另外一个苦，即使表面上是乐，这个我们到时候都还心经会重讲，表面上看是乐，它都还是把你带到苦的道上去啊，因为人生无常它就是苦，生老病死它就是苦，我们以为的乐它其实是把我们带到苦的路上去，带到苦果上面去啊，所以到最后还是完蛋。如果你因无所住而行布施，你又修福又修慧，金刚经说因无所住就是我啊完全不执着，但呢却行布施，却行六度，却生其心，那这个时候你得到的是福慧双修的果报，就是你又有了智慧，那么你又修了福德，这个时候你出三界你解脱。所以十九章啊就是在告诉你因果很重要，你发心很重要，你在做任何的六度啊，所以为什么说六度要以空性为基础，你以空性为基础你才有办法真真实实的行六度，如果你没有空性当基础，你布施就是布施了，你只是一个好事啊。我昨天行善了，我布施了，所以你有可能过一阵子也发了一个小财，或你下辈子变成一个有钱人，但所有的福报都在三界内显现啊。所以你要因无所住而行布施，无所住就是你不执着，你知道所有的一切都是虚妄的，这个就是要刚刚你要明白你为什么会能够无所住而行布施，就是因为你刚明白到我们刚刚一开头上课时候所讲的那个道理，所有一切都是虚妄的，因缘显相，但是显的是虚妄相，你表面上你布施了，事实上你也没布施，没有一个布施的本就是自己啊，自己那个五蕴皆空啊，对不对？那个以后心经我们再慢慢讲啊，再重讲一次，对方呢 对方也是虚妄的，你自己的五蕴是空的，对方的五蕴也是空的，它也是因缘显象，也是因为你的业力，你感受到对方，那么你所布施的那个食物或钱是什么呢？其实也是虚妄的，这就叫三轮体空，没有能布施的自己，也没有被布施的对方，也没有所谓，也没有说你这个能，没有能，也没有所，也没有这个布施的这个东西，而整个布施这件事情呢，其实也是虚妄的，全部都是梦中大做佛事啊。什么叫做梦中大做佛事？其实你做所有的一切其实都在梦中，在梦里面的时候是这么的真实，但梦醒来呢，全部都是虚妄的。佛陀用梦我觉得比喻的很棒，在梦境里面的时候是这么的真实，它真的好真实，但是它是真的吗？它不是真的。醒来啊，你在梦中行走那千万里，醒来呢依然都在那同样的枕头边啊。哦，这个就是佛陀跟我们讲十九品，十九品啊，讲因缘很重要，你要因无所住而生其心。好，那我们来接着讲二十品啊，我们往后就要慢慢这个其实后面的都不难，就每次讲说你前面的、啊、如果已经弄懂了，你后面的其实一点都不难。二十品啊，会稍微它也不是难，但是如果我们不你不上课自己看，我怕你这个就看不懂，因为你就抓不到它那个重点。我们看二十品啊，有两段，你看一下哦。第一段是什么？这两个一定要并在一块看，你才看得懂啊。第一段是须菩提，于意云何佛可以具足色身具足色身见否？哒哒哒哒哒啊，即非具足色身，是名具足色身。这是前段。后段是什么？须菩提，于意云何如来可以具足诸相见否？不也，世尊。哒哒哒哒哒，这个如来说诸相具足，即非具足，是名诸相具足。我们来看一下啊，他不过他这边呢、啊、是讲不也，因为他是有原因啊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第一段，前后两段要一起看。前面是说佛啊，这个时候又来考试了，问须菩提啊，他说啊，佛啊。可不可以以具足色身见？他能不能用具足色身来见？所以啊，那须菩提回答什么？他说不也，世尊，这个是没办法哦。其实也是说不也是说不智可否，这要看情况的啊、哦。不也有两种解释，一个就是说不行，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不智可否，不能回答，不能完全正面的去回答这个问题。你看须菩提啊，很好玩，他怎么说？他说如来。不应以色身见。老师是问什么？世尊问什么？他说佛可不可以以具足色身见？而须菩提的回答是什么？如来，他不讲佛，他讲如来不应以，他不讲可不可以，他是说不应该，不应该以色身见。这边色身就是具足色身见。何以故？他说如来说具足色身，即非具足色身，是名具足色身。这个地方啊，就要先搞懂什么叫做具足色身，这个很重要。具足色身大家得弄清楚啊。所以啊，你要弄清楚具足色身啊，你得有几个地方，你要先把它先搞懂。具足色身，我这样讲吧，具足色身，色身一定是我们的色相嘛。哦，这个就很容易懂。具足呢，具足是圆满了。完全的圆满了、哦、没有任何的缺陷、哦、多一分太胖 减一分太瘦、哦、这个是不增不增，这个叫什么？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不增不减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、哦、这个是完全的圆满。那什么是完全圆满的色身呢？你能够用具足这两个字，完全圆满，其实讲的就是它的报身，它的报身。所以记不记得我们在整个《金刚经》啊，有好几处讲到了可不可以什么相来见如来。我们来复习一下啊。第一次，大家有没有概念？有没有人猜到是在哪里？哪一个章节有在问？那我来讲那个，我把那一句经文念出来，请大家找到那句经文，找到的人告诉大家是第几个章节。 须菩提，于意云何可以身相见如来否？有谁找到是哪一个 chapter 吗？很前面的 chapter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可以身相见如来否？不也，世尊，不可以身相得见如来。我再多念两句，你可能就知道了。何以故？如来所说身相，即非身相。佛告须菩提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若见诸相非相，得见。对啦， 第五， 没错，是第五。大家要找到第五品，这个是名句啊。若见诸相非相，则见如来。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啊，这个大家都会背啊。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若见诸相非相，则见如来。你看看，这是第一次佛问须菩提，可不可以身相见如来？这个地方你要去了解哦，他每一次问哦，那意思全部都不一样哦。你一定要抓到那个层次，你《金刚经》才有办法学得好，或者你才有办法 enjoy 这整个经文啊，它的这个脉络哦。你看，第一次问说可不可以身相见如来，我记得那时候讲第五品的时候啊，我们有讲过这个身相啊，你可以如果非常浅的去解释。你可以说啊，我们有讲这个身相啊，你可不可以佛的样子啊，你可不可以见到佛的身体，可不可以就见到了佛，如来很多人翻成佛嘛，对不对？那你可不可以见到佛的身体，是不是就等于见到佛啦？或你见到，可能有人说你见到佛像，是不是就见到了佛啊？你见到了佛的这个应化身，你是不是就见到了佛？很多人是这么样的去解释。那我记得啊，有跟大家讲过，如果你这么解释啊，你没有办法很深入，你就没有抓到《金刚经》它真正的深意哦。其实这边的身相啊，就是一切的相。如来呢，是讲体性，所以他这边其实问的是什么？是问一个大斋问啊。他是问说，你见相，身相就是相，一切相，见相能不能见性？也就是说，你看到任何万物的相状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就见到了他的法性？任何万法，你见到了他的法相，你见到他的相状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就见到了他的法性？所以接下来才有各种的讨论啊，对不对？最后须菩提的结论是什么？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他后面有讲，不可以身相得见如来。他说不可以，你不能啊。不也世尊，什么你啊？如果你说见相，见到他的相状就可以见到他的法性的话，那这样子他是不同意的。其实他是有但书的。如果你执着分别有能所有妄念，你见相绝对没办法见性。但是如果你没有执着分别能所，没有这个妄念的话，没有这个无明，当然你见相就等于见性，性相一如啊。所以这边在讨论见相到底能不能见性，这个很重要。你第一次你要先搞懂第五章节的时候在讲什么啊？这个是 in general 见相到底可不可以见性，这是第一次在讨论啊。所以须菩提的答案是说，哎，不也世尊，这个不也是一个不置可否，他并不是说绝对不可以，要看这个人啊他的功夫如何。如果他是像我们一样，我们见相就是相了，你见到一个乞丐你就觉得是他是一个乞丐，你不会知道说他是佛。佛见到一个乞丐，他说哎呀这人是一个佛，我们看到的是那个相状，佛看到是那一个人的佛性。所以凡夫见佛还是凡夫，因为佛他要让你看得到，他需要显相，他可能显个乞丐，或显一个什么人的相，或甚至 显示 一个小狗的相，你会说不是，他是什么什么，他可能是要饭的，他是一个小狗，你不会说他是佛。但是佛见众生都是佛，佛看到众生是看到他的佛性，这一个就是差别所在。所以为什么前面都是讲不也世尊，不也啊，姜未农居士解释就是说他其实是一个双关语了，就是说他不置可否，他不能回答这件事情，他也不是告诉你绝对不可以，要看当事者的情况。这是第一次。第二次呢，第二次你们肯定找不到了。第二次啊，须菩提，于意云何可以32相见如来否？好，直接告诉你们章节好了。 这个是什么？是不是第十品啊？这是第十品吗？十三品是第十三品吧？十三品，须菩提，于意云何可以三十二相见如来否？不也，世尊。何以故？如来说，三十二相即非，三十二相即是非相，是名三十二相。大家找到了吗？第十三品。有没有人还没找到的？给你一分钟时间找一下，大家先翻到这个经文这里。有没有人找到？先问有没有人找到好了。有人找到，随便有一个人讲说找到了， 找到了。 好，那找到了，我们就来讲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三十二相见如来。那什么是三十二相？三十二相是佛的应化身，他要度人，他就显人的相。他要渡小狗就显小狗的像，他要渡恶鬼道的鬼他就要显恶鬼道的像，总之他要显一个像，让他被渡化的那个对那个他的那个 target， 他被他渡化那个众生要能够看得到，那该现什么像就现什么像，该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，这就是佛的应化身。我们佛有什么？有法身，有报身，有应化身，一体三身。这个佛他成佛他就有这个 whole package， 他就是有法身、报身、应化身。法身我们有讲过嘛，就是我们讲的如来藏，就是他的这个他最原始的这个相貌。报身呢，报身是他功德的显现，报身是他这个他功德的显现，是一个智慧光明的显现。而应化身呢，应化身就是讲我们他要度救苦救难，他就要现不同的身相，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应化身。三十二相就是应化身。那么第二次你看在第十三品的时候，他就问说，那你这个佛啊，可不可以你见到佛的应化身，你是不是就见到佛了？那同样的嘛，你见到佛的应化身能说你见到佛了吗？你如果是凡夫，你肯定说你看到那个小狗，你肯定说它是一只狗啊，怎么会是佛呢？但如果你今天是佛，你会看到他的佛性，你会说他是佛。这个就是同样的意思，佛的应化身也是因缘显相。我们说阿弥陀佛的净土也是这一期的应化身啊，应化身就有生有灭，所以即非三十二相，即非三十二相，是名三十二相。什么叫做即非是名？他就是告诉你，其实佛三十二相八十种好，是不是？他说告诉你佛啊，佛的应化身啊，其实本他的体性也是空寂的。他是释名是什么意思？随缘现象。即非是什么？就是说这三十二相啊，你不要把它当成是真实的。佛的应化身也是随缘变现的，他本身也是虚妄的，他的本体啊，其实应该说他的三十二相也是随缘变现，其实他是虚妄的，他的体性也是当体即空啊。那空是什么？就是告诉你没有固定不变的本质啊，他没有固定的不变的本质，他就是一直在变化啊。那么释名是什么意思呢？释名是说虽然他当体即空，虽然他没有固定不变的本质，但是它的确会随缘显相，显虚妄相。显相你一定要记得哦，显相你一想到显相，它就是不停的在变动，不停的在变动，不停的在变动。所以佛的应化身也一样，也是当体，体性空寂，随缘变现。所以我们说随缘不变，不变随缘，它体性是空寂的，但是它会随着因缘显不同的相，即非是名。金刚经里面从头到尾就讲即非是名啊，所以即非是名合在一起什么？就是那个实相。即非告诉你它当体即空，这一个东西，这个鞋子，这个眼镜，这个平板，这个手机，这个手机即非手机，是名手机。你看到一个手机，你就让他知道这个手机是即非手机。为什么？绝对不是一个真实的手机， 它是空体性空寂，它是不停的在变化，不停的变动，它显得是虚妄相，它不是真实的。但是它告诉你是视明手机，就是说它的确显了一个像，目前看起来是手机，但是它会一直变动，有一天会消失。所以即非视明，你要去理解。好，这个地方如果都听懂的话，我们就可以进到第二十章，第二十品。二十品，你看我们刚刚前面是凡所有相，任何的相，然后呢，我们讨论了应化身，现在讨论报身。所以其实佛问须菩提，他说啊，佛就是释迦牟尼佛问须菩提，他说任何的佛啊，这个佛讲任何的佛，佛是什么？就是在讲相用，任何的佛，佛啊，是不是可以具足色身见？佛啊，是不是可以以他的报身来显相？那么须菩提说什么呢？须菩提说不也世尊，这个不也是同样的啊，不置可否，要看对方的那个要看对方的那个叫什么，叫做他的功夫如何。他说如来不应以色身见，如来是什么？讲真实的那个体性。因为佛啊，佛讲的是讲的这个身相，有点讲他的相用，如来呢是讲它的体性。我们说你要学《金刚经》学好，一定要知道在《金刚经》里面，在《金刚经》哦，一般来讲我们看到如来讲的是体性，看到佛呢讲的是相用。所以他就问说，这个佛啊，如果你看到佛，你可不可以以他的报身，看到了佛的报身，你是不是就可以说你见到了佛？他说啊，如来不应以色身见，他更不要回答佛，因为佛是一个虚妄的东西。所以须菩提很聪明，他不跟你在虚妄的上面做讨论。他说如来就是我们在讲我们真实的这个体性，体性啊，他说真正实相如来就是我们的如来藏啦。如来藏他说不应该，是不应该以色身报身去见的，他并没有说不可以哦，他说不应该以报身去见如来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他说啊，何以故？他说如来所说的具足色身，其实即使是报身也都是一个虚妄显像。如来说具足色身，即非具足色身，是名具足色身。也就是说以实相来看，报身啊，即非报身，是名报身，连佛的报身都是虚妄的。你要知道连佛的报身都是虚妄，你说什么光明啊，有这个智慧光明，这个显出来的报身，他说这个啊，其实也都是因缘显现的。你就去讲它也是因缘显现的，也不是真实的。真实如来藏其实就没有什么相状，它就是在随各种缘，你随境缘修到圆满就有一个报身显现啊，你要度化众生的时候就有应化身，但这所有的一切其实都是虚妄的。其实这所有一切，你讲虚妄的时候什么意思？当你自己开始 get confused， 说我这虚妄到底是什么意思的时候，你就告诉你自己，哦，它其实就是不停的在变动，没有固定不变的本质，不停的在变动。现在是水的，我变成了水蒸气，后来又变成了水，又变成了冰块。哦，那以拉长来讲，看我这个人，我今天是 Tiffany， 你是一个人，我下辈子可能变成一只小狗。我后来可能又变成了天人，我后来又变恶鬼，到我的形象不停的在变动。你就这样去想它。而我这次是 Tiffany， 我不是也从婴儿，我从一个胚胎，一个受精卵发育成婴儿，后来长成儿童、青少年，现在我中年了，之后我会变成一个老婆婆，后来死了，那这个不就是因缘显像吗？只是我们的肉眼对于这个因缘的变动，对于这个色身的变化，我们的观察力不够清晰，所以你看不到，你没有办法去就是说用我们的肉眼去看清楚，说其实所有的色身是不停的在变动。他这边就是告诉你，其实佛的报身也一样，所有一切都是因缘显像啊，都不是真实的。所以他就很厉害，他说他不要讨论佛是不是可以 以那个报身来见，他觉得因为须菩提觉得这不是重点哦，他这个佛可能设计一个考题，他不要上当。他说其实如来真实的如来在我们的体性，我们的这个实相是不应该去用 色身报身来见的，不应该用报身来见，因为报身也是虚妄的。哦，佛一听很开心啊，哦，听懂了，所以他觉得这个学生听懂了，所以他就接着问了，那须菩提，我就问你了。那么你既然说如来不应以色身见，具足色身见，那现在语意云何？如来可不可以以具足诸相见？如来可以具足诸相见佛，一个是具足色身，一个是具足诸相，所以他不也世尊，如来也不应该以具足诸相见，因为具足诸相何以故？具足诸相，如来说诸相具足，其实就是具足诸相。即非具足就是即非具足诸相，是名具足诸相。哦，他这个语法有点倒过来，你就把它翻成你看得懂的意思就可以了。如来可以具足诸相见呢？不应以具足诸相见。如来说具足诸相，即非具足诸相，是名具足诸相。你把它字填一填就整段就看懂了。所以呀，如果如来不应该以具足色身见，我们这个整个如来藏，或者我们这个实相，或者真实的我们原来的那个这个相貌，不应该以具足色身去见的话，那可不可以以具足诸相见？所以你看，现在是不是要先搞清楚具足色身跟具足诸相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啊，具足诸相啊，讲的也是相，但是是具足哦，所以这个相啊，讲的也是具足。讲具足的时候其实就是圆满，这个圆满它其实讲的呢也是报身，但是它呀，这两个的偏重不太一样，具足色身这个形象比较在偏重，相用讲它果地的功德，是在讲果德，而具足诸相呢比较偏重于性德，就是讲说这个你成佛之后它所有各种的这个德性，这个圆满的德性比较偏重在性德方面，一个是果德，一个是性德。你不应该偏重于果德去看这个实相，你也不应该偏重于性德去干这个实相，你必须是性相一如，你一定要这个性跟相，性相要一如，果德性德方方面面你都要具足，都要一起去看，你才有办法得到真实的实相。所以你看，如果一直讲果德，就是比较着在色相方面，那么他告诉你，这个比较是着色相的人，可能像我们这些凡夫，他就告诉你不要以这个果德来看。而另外一边呢，你如果比较是着这个比较着空叫做性空这一部分，他告诉你，你也不要光从性德来看，所以果德性德两边你都不能独立去看，你要两边都能够圆满具足去，才能够得到真实的如来，真实的实相。所以第二十品啊，就是重点在这里，如果今天不讲的话，你根本就不知道它重点到底是在哪，今天讲的话，哎，你就知道，哦，其实原来是这个意思啊，一点都不难哦，第二十品啊，所以你第二十品，你就要把前面的哦，你下次看到二十品，你就要哎把前面几品，第一个是第五品嘛，后来第十三品，那么你就要把第二十品抓出来。你看，先从所有的相去 compare 之后呢，三十二应化就是三十二相讲应化身，之后呢是在讲报身啊，具足色身，具足诸相，一个啊是偏重于果德，另外一个啊是偏重于性德，但是你这两边啊，你都要同时的，你都不能说只偏向哪一边啊，你所有都要全面性的去看，那么你就知道，其实如来或者是实相，就是你说什么，你要从任何一个点去切入都不行，都不对。这个如来藏到最后啊，其实是不可说。第二十品真正重要，就是说你从性德去看也不对，从果德去看其实也不对，他这所有的一切，这个如来藏其实是妙不可言，所以所有的一切都是即非是名，都是人世间的一些文字，都是人世间的形容。所以第二十一品你说真的重点在哪里，重点就是告诉你，其实是整个如来藏这个实相是妙不可言，它超越了人世二元的二元相待的一个概念哦，这个东西才能真正见实相，你从任何单一的角度去切入，你都没有办法看到实相。好， 21品，看看啊，好，我们再多讲一小段好了，后面其实会讲得很快。21品啊，再讲一个很重要的概念，叫做三轮体空，就是我们一开头上课所讲的，我在行善啊。有没有一个行善的我，也没有一个布施被我行善被我布施的对方，那么也没有一个被布施的物体在，那么整个布施这整件事情也是虚妄的。他是在讲这样子一个概念。所以你看啊，他的经文怎么说，他说须菩提啊，汝勿为如来作施念。这个语法你要把它弄懂，这边不难。他说须菩提，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啊，他说你千万不要说，你千万不要到外面去说。说什么呢？为是怎么说话，你啊千万不要到外面去说这件事情。哪一件事情？就是你下面画一个这个冒号啊，你勿不要，你画个那个引号吧啊，这个引号。他说如来作施念，你千万不要跟人家说啊，如来有这样子的想法，如来有什么样的想法，你千万不能跟你说，跟人说呢，我当有所说法。你千万不要这样跟人说，而且你不但不要跟人说，你连莫作施念，你连这样子的想法都不可以有。所以啊，他应该是须菩提逗点，对不对？汝勿为。如为什么东西呢？一个括，一个可能引号吧。如来做事念，做什么样的念呢？在一个 double 的引号，我当有所说法。什么叫做我当有所说法？也就是说啊，须菩提，如果你到处跟人家说，哇，如来啊有这样的想法，想说啊，我要跟人说法，就是那些佛菩萨们啊，天天心里想着我要跟人说法。他说如果你这样，他说你可千万不要这样去跟人家说，你不但不能跟人家说这件事情啊，你连这样的想法都不可以有。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，何以故，为什么你不能这样跟人说，也不能有这样的想法。若人言如来有所说法，即为谤佛，不能解我所说故。这什么意思？就是说其实佛菩萨们啊，他在说法，但是他本身并没有起心动念。你看啊，这个世尊讲经说法49年，他是不是从七八九，他是不是从三十，是不是39岁成道吧？我们说80岁入灭，31岁成道，3、4、5、6、7、8、80岁，对，31岁成道是吧？成佛，80岁入灭，大概 roughly 抓49年。他这49年。日日夜夜都在讲经说法，但是那个是他的法相，他的应化身在讲经说法，但是他有没有起心动念？其实从来没有啊。你啊，慢慢慢慢啊，这个楞严经学到后面啊，我讲学楞严经的同学，你到后面就会慢慢开始去体会，为什么他可以从头到尾都在讲经说法，但他却没有起心动念。没有起心动念并不代表他是脑袋瓜子是空的，他只是没有我看怎么去解释，他其实只是他只是没有一个我们凡夫的这个执着分别或能所。他我看我怎么去讲这个事情啊，把这个事情讲明白，应该这样讲吧。其实如果啊，真正有练习禅坐的，你就知道，我这样去解释可能更清楚。我想我们这些同学，我们至少我们这一班，我们都上课的时候曾经练过5分钟、10分钟的禅修，是不是？我们讲，当你静坐在这里边，你其实是有觉知的，你是有觉知的，但是你不会随着外境起舞。比如说我对着声音禅修啊，现在外面我对着随便讲，现在就是一个流水的声音在禅修，或者我甚至可以对着外面那个喇叭声禅修，我就 focus 在这个境上面，但是我不会起心动念。不起心动念就是你的心啊，你的情绪不会随着这个声音而影响，不会因为它是那喇叭声你就非常的烦躁，也不会因为它是非常 非常这个优雅的一个古典乐或者流水声，你就心情特别好，不会，你是有觉知的，你非常清楚你正在听这个声音，这个声音发生了，那么你的心啊跟你的耳朵都专注在这声音上，但是你不会有情绪，这个东西不起心动念，但是你的心是非常清明的，你非常清楚你正在对着这个声音禅修，就是这样，这么样去解释。所以他49年都在讲经说法，但是他的法性，他的佛性，他的那个如来藏，他从来没有起心动念，但是他的心是非常清明的哦，你就这么去理解就可以了哦。所以有，我应该讲说，你不需要念那个楞严经，如果你有练过禅修，你大概就知道这个意思。所以如来他在讲经说法，但他会不会觉得他自己在讲经说法？如来如果如来作是念我当有所说法，哎呀我应该要说法，哎呦这个这些众生需要听法，我得说法呀，众生需要这个被我布施啊，我要法布施啊，我要说法，那我等会应该说什么法呢，我应该怎么样呢？如果如来有这样子的一连串的想法，那他根本就不是佛，因为佛不可能有这种想法，没有可度的众生啊，也没有可说的法。记不记得我当灭度一切所有一切众生，但实无众生得灭度啊，这个就是金刚经最重要的概念，这个就是福慧双修，所有一切的众生我都要度化，我都要令其灭度，但是我也清清楚楚的明白实无众生得灭度，根本没有可度化的众生，因为所有一切其实我们都在梦境之中，在梦境里面大行佛事，请问你有没有真正行佛事？在梦境里面有，醒来就没了，可是醒来的才是真实的，能明白这个意思吗？所以如果我佛，如果这个如来还有想法说我当说法，那他不是如来，他呀，所以他跟须菩提讲，你可别到外面去跟人这么说，如来啊有起心动念想要说法，哇我要说什么法，谁对谁说法，他说你不但不能跟人讲，他说你连这样的想法都不行的，如果你这样去跟人讲会有这种想法，就是谤佛。如果有人说啊，如果有一个人会说，哎呀如来有所说法，哎呀如来起心动念啊，他想要说法，或觉得有说法的真实，这个事情是真实的，如果有人这样讲，那个人是谤佛，那你就真正不明白我从头到尾跟你讲的意思了。这一句，我想这一段，如果前面我们金刚经学到现在听得懂，我相信这一段你听懂。没有可度的众生啊，也没有可发的菩提心啊，也没有可说的法，也没有可以证的佛果啊。所以到时候我们金刚经就会跟大家讲，你这六道轮回其实本身就是虚妄的啊，那你想要超越六道轮回这件事情也是虚妄的，你既然想要超越六道轮回或可以超越六道轮回这件事情是虚妄的话，那么超越六道轮回的所有的这些法门当然也是虚妄的，那你最后说哇我终于超越六道轮回，我证果了，我成佛了，那这件事情不也就是虚妄的吗？所以从头到尾这所有的一切全部都是虚妄的，全部都是缘起性空，都是因缘和合虚妄生灭，因缘和合虚妄显相，因缘别离虚妄明灭，就其实都是虚妄相，你就要在这个概念上把它弄懂了，你金刚经其实也就可以了，也就算勉强过关了，你就是知道这所有的一切。所以啊，不要再生气了，很多的事情不要再生气了，过去心不可得，那个人刚骂你一句，你先生惹你生气了，真的这句话讲完的时候结束了，过去心不可得了啦，这个东西如果你还在继续气啊，你就是在攀援一个已经结束的事情，而且啊，再告诉你一件事情，就是这个已经结束的事情它本身根本也没发生，就是好像啊，你刚梦里啊做了一个梦，有人骂你，然后你醒来之后还不停的去想那梦里发生的事情，气得要死，那你是不是给自己找麻烦？就这意思。所以啊，你学金刚经啊，学禅宗，学空性，学楞严经，学心经，学到后面啊，你至少啊要学会放下， 或者说我现在还没有办法完全放下，但是我知道有一天我会有能力放下，而且我也愿意放下。我先愿意放下啊，因为我知道有一天我会有能力放下，这个很重要。其实到最后就是看破了。看破什么？就是看破这所有一切，它本来它就没有办法持久啊。没有，你看我们人是不是很糊涂啊？我们人啊，明明知道这所有事情是无常的，那么对于我们的青春，对于我们的貌美，对于我们的健康，对于我们的寿命，对于我们拥有的一切，我就偏偏想要抓着一绝对不能失去。我很伤脑筋啊，我这些东西就将离我而去，我很伤脑筋啊，我很痛苦啊，我握不住啊。哦，我先生对我这个先生对先生家人或者我的挚友啊，对我的感情为什么生变了？他以前这么的爱我，为什么现在不爱我了？我的朋友以前跟我这么的好，为什么后来背叛我了？那么我原来赚了这么多钱，为什么一夕之间没有？如果你在为这些事情伤脑筋的时候啊，你要告诉你自己啊，你学到现在佛陀教你的实相，就是说这些东西是因缘变化的，拥有的那一天你就要告诉你自己，你终究失去，只是时间的长短，或者是如何失去。一则是生离嘛，就是你生的时候就没了，要不然呢你死的那天还是没有。所以我们任何的获得，它唯一有可能，就唯一一定代表一定会发生什么，就是失去。你就要真的时时提醒你自己哦，这些东西是因缘生变，是没办法长久的。你一定要不停的提醒自己啊。那么从另外角度呢？谁骂了我一句话，对我不好，哎，我就永远记得，天天在想他那一句话，或者刚刚他为什么这样说我，他怎么可以这样对我？哦，为什么会这个样子？那你也要告诉你自己，这东西早都已经结束了，消失了。你何必再去钻牛角尖？真的是过去心不可得。你也不要去妄想自己被害妄想症，觉得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，未来心也不可得，连现在心都不可得，你还去想过去跟未来呢？所以学心经，学金刚经，禅宗的所有这些一脉啊，心经、金刚经、楞严经啊，这是三六祖坛经，我们也讲，你们班没有讲，可是很多人听录音。那么还有以前的楞伽经，对不对？还有另外一个是什么？那个维摩诘经。你看这所有的这些经，七部经嘛，其实就是在告诉你，要你看破，看搞清楚事情的真相，所以你能放下。至少你现在是愿意放下 ，and eventually 你可以放下。哦，这个地方啊，就是在讲三轮体空。我们今天呢、啊，先停在这里，好不好？那个我就想说，以后上课的时间也不要太长，那个可能上个50分钟就好。我今天还超过时间了，我本来想说上个50分钟、45分钟，慢慢把它上完，不要太累。我们9月7号上心经也是不好意思，我们会10点才开始上课，因为还有很多同学从美国 call in。那么我们心经啊，就会45分钟结束掉，哦、就是不要拉很长，就是大家都要休息睡觉就。appreciate 你们能够10点开始，尤其第一堂课希望能准时，第一堂课蛮重要的。我们以后就是45分钟就给它 cut 掉结束、哦、然后我们就连续上10堂，把大家底子奠定好。现在大家学了楞严经啊，这个金刚经也学到了，快要到尾声，还没到尾声，快要。那么你再去听心经，我相信那感觉是不一样的，更能够切入。